情大了别说，三分甜点七分大片，咽喉素激励节目。 Hey Hey Look at me， 我出身平凡没得好名。 Hey Hey 不说那些，再大点困难我自己搞定。这个世界千变万化，就像是座魔法大厦，每天新的事情太多了，遇到困难千万不要害怕。从来不熄灭，我只信我自己，生活要开心，打消所有顾虑。从来不熄灭，我只信我自己，进去又上进，足更优秀的自己。权益越来越多，为了挣钱的不管不顾，其实没得必要那么的忙，给自己放个假到处去逛，开心从不需要哪个允许，好运时刻在你身旁。担心的事情太多，总抱怨收获太少，我心思一直在弄，水痕我起得太早，宝剑锋从玻璃出，梅花香自古寒来，街道上见必有路，有路必有好运来，就是好运该还有好运还。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， 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。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。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深藏一生追求，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输球，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。 我想我最大的能力有种颠覆传染性，真是别生的文明，连我自己都不信。如果重来的发明空的电视可以为求一击成立的精神是可惜 I'm fighting， 而是在抗争距离压力都在学习，也随意别急全部肯定，这是唯一的理性，断绝碰到目的地，落向成立过去1987出一份拼，你没脾气 I'm fighting。身上星座会放弃，我自卖自夸的神经，今天学不会弹琴，蟑螂只想当黄金，独行数遍上去起，别客气，扎住身体，想想无力 I'm body， 我这造型摆也摆不出帅气，夸也夸不好听，谁说不挂神经，打错装备不见命令，我们这可爱的傻气，当你降低防备力，不小心却只有你 in the journey I'm body。 看世界在冰冷，我猜到没朋友，直来直去不造作，深藏一生追求，

思念。他是难以解。